否已即将接近，遥遥传遍是那远方叫唤的声音，在披星戴月梦境里奔波远行，为何我如追忆进入 打开半生的细作。